Hello，Hello，大家好， 系， 哇，欢迎收睇台湾黑白讲，哇，今日又有罗伊喺度，真系难得， 厉害。 另外咧呢位其实可能好多朋友都知道佢边位啦，其实都鼎鼎大名嘅 Raymond 啦， 系 Raymond。 咁其實威文呢，其實有好多唔少嘅香港啲媒體啊，都有訪問過威文嘅。咁佢之前喺台北呢，開間 cafe 就好正嘅。咁我其實我哋都好鍾意去嘅。 係啊，冇錯。 咁但係就應該係舊年啊。 舊年五月份嘅時候就收咗啦。 結束嘅。咁今次羅伊喺埋度啦，咁大家又講下啲餐飲業嘅一啲經驗嘅分享囉。 好啊， 應該有唔少故事。阿羅伊亦雖然佢好多餐廳嘅，咁但係最近都有一間又結束咗，所以呢係咪好多嘢可以講呢，咁啊我走得㗎啦，你兩位講咩得㗎啦。 唔係咁傑大都有餐飲經驗嘅，咁以前佢搞球場就佢都做過餐飲，但我哋三位都 講好多次㗎啦。咁啊 Raymond 講，主要 Raymond 分享下囉，譬如即係由初籌備嗰陣啊，咁其實遇到啲咩困難，或者你覺得係幾辛苦下嘅呢。咁 其實就確實好多，我諗好多香港朋友都會咁樣認為㗎啦，即係台灣要做生意啊、餐飲啊諸如此類，應該係容易啲嘅。咁我諗其實係冇錯，因為個門檻係低啲嘅，即係無論係鋪租啊、人工啊，所有嘢都係比香港相宜好多。咁但係我哋遇到困難就係話係你好平租、好平嘅成本，但係個生意額咧就即係好難做起。同埋個生意嗰個唔穩定性咧，係我完全想象唔到嘅。即係可以得個百幾蚊嘅收入，但係第日有兩三萬嚟咁樣，佢永遠喺你最失望嘅時候咧，就突然間又係好嘅，但係又衰一個禮拜。咁你即係做生意，我諗大家都做過知㗎啦。你講個周期㗎嘛，嗰四個禮拜呢其實應該分配得好好嘅，咁你先可以應付租金啊、水電啊、柴米油鹽啊、員工出糧啊諸如此類。但係佢真唔係，佢永遠就喺你將要交租同埋將要出糧嘅時候呢，佢突然間跌四五日。咁你嗰啲現金嗰個流轉，因為你每日都要入 周轉 嘛，你嗰個固定成本每日都有喺度㗎嘛，咁你就好大鑊㗎啦。咁即係我哋係不斷呢個循環，不斷重複重複，即係就出現咗好多嘅困難。咁所以因為咁嘅原因而令到我哋即係嗰個持續性冇咗啦，即係你持續唔到落去，你要可能你要好多本啊，即係譬如舉個例，你做呢個生意有三百萬本來就 OK 嘅，但你可能要準備六百萬，甚至八百萬，甚至一千萬，其實唔係因為嗰個錢係要投放喺裏邊，你係一筆預備金，不斷去 keep 住養佢。咁香港可能做生意養一年，大概可能平到手，甚至有啲好彩半年就平到手，因為個生意流轉快。但呢度唔係，有可能兩年三年先開始見到有平手機會。咁平手之後仲有嗰個上落喎，稍微有少少經濟數據出咗嚟唔好呢，大家就會好緊張，個錢就唔會消費啦。咁你又要經歷嗰段時間，可能講緊半年呢要捱過。咁因為要幾多預備金先可以令到你可以即係延續你嘅壽命落去呢。 咁啱嘅，回應 Raymond 頭先佢嘅心得，即係喺近呢十年呢，開餐廳都係你嗰個資金回收呢係冇以前咁快囉。即係以前我哋講緊開間餐廳，唔理係咩，即係咩嘅咩 style 嘅餐廳都好啦，咁大概都係兩年到都可以返到啲資金㗎，咁算其實算係合理。咁但係而家都好多數超過啲 Raymond 三年四年我都未必攞得返錢，咁大家有做餐廳都有呢個心理準備囉。同埋一個點，我覺得有時喺香港人嚟呢邊做餐飲個盲點就係咧，即係 Raymond 講，你話同香港比咧，我喺資金上嘅比較係香港梗係比要做得簡單啲啦。但係你要睇翻就係我哋而家台灣做嘅時候，大家對翻係台灣嘅消費喎。咁所以如果用台灣嘅心態睇翻呢件事，其實對於佢嚟講，佢攞一堆我哋覺得好輕鬆嘅資金出嚟做生意咧，對佢嚟講其實佢哋壓力咁。但係相對我哋而家賺翻佢哋能俾嘅錢嘅時候，即係呢個香港人有時會睇唔破咯。我覺得，即係唔知會唔會咁啲咁。 仲有一樣嘅呢方面固然之係啦，即係嗰個營收嘅能力同香港差好遠啊。咁所以你再平嘅成本咧，你要去面對一個咁個唔穩定又咁低嘅營收成嘅個狀況嘅時候咧，你嗰個所謂嘅低門檻咧，其實就唔係低好多，即係抵消咗。咁另外仲有一樣嘢，我就發覺呢幾年嘅經驗就係，因為你要請員工㗎嘛。咁台灣嘅制度呢，確實係對勞工嗰個保障係比香港好多嘅。某程度上你會覺得佢都有少少係偏向少少勞工嗰方面嘅。咁呢個本來係好事。咁但係如果你一個好似我哋咁嘅小店家，資本唔多，細細間鋪頭仔，其實要養一個員工兩個員工呢，嗰個工資以外嘅成本都好高。 劳保健保啦，二代健保啦，加班费啦，即系好多临审嘢啊，咩过程过节嗰啲费用啊， 而家啲一例一休， 一例一休仲大喎。咁你嗰个压力就好大啦，即系譬如举个例，我请一个人 ，let's say 系28,000台币，唔算高，亦都唔算低， 差唔多系啦。 但系加埋佢临审钱之后咧，佢其实系30,000几嘅。 系， 咁你其实嗰条数计落去咧，你其实冇乜着数。而呢啲人咧，因为台湾嘅制度嗰个所谓工时有咩好严谨嘅， 系 咩3个钟头休息半个钟头啊，跟住又唔可以超过8个钟头，8个钟头之后又可能要再俾加班费，即系好严谨。咁所以变咗每一个生意，当你譬如有时我哋真系生意好差，到夜晚7点钟先至嚟客，咁啊大件事啦。啲員工差唔多收工啦，但你又唔可以唔收，幫人冇生意，咁你就可能要面對俾好多加班費啊，面對你成件事要褪到好遲啊，咁呢種狀況咧，我諗香港係比較少有嘅，香港比較平均嘅，由朝到晚都會有啲客，但台灣真係可以3-4个鐘頭一個客都冇，然後咧就嚟幾台喺夜晚，咁你點搞咧？係啦。 咁做餐饮都即係喺台湾个环境同香港系即係个差别系有即係喺客人嘅消费上个模式系有啲唔系好同。所以呢个有时候香港人嘅朋友未必会諗到，但係台湾就会遇到呢个问题。 同埋 Raymond 有成日都有提嘅，譬如话有啲客嚟到我点一个餐，佢会质疑你点解会收咁贵嘅，系咪都有呢啲好多啲。 有啊，最大件事佢唔系话你上嘅时候佢质疑你，哇乜你咁细碟头呀，咁诸如此类搵笨呀咁样。佢系食完晒之后先质疑。咁埋后屘就好多朋友讲，确实有啲所谓澳客呢， 系澳客 即系 OK。佢哋就真系呢就諗住即系最后发烂渣嘅时候呢，因为台湾嘅諗法就系真系顾客至上嘅。咁至上到就系、是、无论点都好啦，唔好俾佢嘈起上嚟，唔好俾佢影响到其他客人。所以当一日发烂嘅时候呢，通常老板就一定要跪低㗎啦。咁就俾个折扣佢呀，收少啲咩嘢呀，或者甚至打个8折呀，诸如此类都要㗎啦。原来听闻就好多人系諗住搏咁嘅大帽嘅。咁另一样嘢就系、是、台湾好多特别开咖啡店啦。即系我哋有细资本，唔系好似 Starbucks 咁。其实好多人入到嚟等低个电脑，咁啊叫杯嘢。咁啊叫杯嘢都唔紧要嘅，佢叫杯柠檬。对啲柠檬汁咁咯，其实我有少少替佢担心嘅。佢真系7个钟头喺度咧，就系饮一杯柠檬汁，乜都唔绑齐，净系斋饮。但系佢饮落去咧，饮半杯，佢已经有少少顶唔顺啦。所以佢又不断饮水。咁原来有佢哋台湾有好多朋友就话：我今日嚟做嘢，佢 set 咗个消费嘅标准嘅，即系可能around100蚊到，佢就唔会过呢条数嘅。即系呢个就系我做嘢嘅代价。我唔应该因为我做嘢，我食个三文治有咩唔会嘅？咁佢真系好有韧性。咁啊，固然超压咗个位700个钟头都80蚊生意，你就即系喊都无谓啦。你又唔可以赶佢走，佢都有权咁样做。但问题就有时觉得佢个消费习惯系令到你冇办法明白，点解你唔可以叫杯有奶嘅饮品？咁你咪可以饱肚啲咯。你即系真系由下昼2点钟坐到夜晚8点钟，你真系唔饿嘅。即系我都好佩服佢哋噶。咁呢样嘢喺香港比较少嘅。我哋去茶餐厅坐低，本来谂住热地饮个冻柠茶，你梗系例牌整个三文治啊、 蛋治啊， 诸如此类啦。但系台湾人真系可以忍到咧。我试过有个喺一个外资银行做个高管啊，佢一日嚟到就饮杯咖啡就做嘢，跟住佢就同我讲，好似好冤屈咁。其实啊，我今日因为咧做嘢咧，我嗰间隔篱嗰间咖啡店冇位咋，我先过嚟啊。你哋真系贵咗少少啊，我做嘢就冇嚟俾咁多钱。咁我心谂，你都某外资银行嘅高层，其实咧冇位又好，有位又好啦，我哋多过几十蚊啫。你即系咁样计搞法咧，其实做生意真系好难。即系呢啲嘢可能好多香港人想象唔到嘅。但事实上我哋开铺差唔多4年啦，系每日都面对。 所以有时候台湾人嘅消费嘅习惯，即系我令到你好摸不着头脑啊。即系佢宁愿嘥几千蚊去睇个演唱会，但系你话饮咖啡俾多几十蚊系俾咩？佢哋会去斤斤计较呢嘢，反而唔会话佢演唱会太贵嘅飞。系即系佢有时系好特别，尤其是做食嘅时候，呢个系非常大嘅一个难突破嘅地方。呢、這个我明白啊 ，Raymond 嘅做法系啦。 咁啊，呢方面就叫顾客方面，即系经营上嘅问题啦。咁如果经营上，有冇其他问题咧？好似话招牌都搞到好头痛喎。 唔系因为。我谂大家做个餐饮都知噶啦，即系确实台湾有一种检举嘅风气， 系冇错。 咁佢未必真系影响到佢，但唔知有啲人即系由朝到晚又唔系好多嘢做嘅，咁佢就会及住晒自己住嘅附近有啲咩人 系佢觉得唔 轮奖理奖啊， 唔爽咁就 可能啲部位好痕啊嘛， 咁啊咩都投诉噶啦，譬如噪音啊、污染啊、大声讲嘢啊， 大声讲嘢 都有，有乜都有噶啦。咁所以就变咗，其实包括我哋嗰时铺头附近所有嘅店家都话俾佢听，你哋好小心啊，即系要检点，因为佢哋真系随时检举嘅。越熟法例嗰区咧，即系譬如话啲军工教人员住嘅地方咧，佢识得嗰啲例系点样嘅，就越多麻烦。咁我哋嗰时就喺嗰度噶嘛，咁啊，点解会拆招牌？就因为冇嘢噶，佢投诉揾唔到我哋所有嘅呢啲咁嘅经营上嘅嘢可以检举。咁佢就检举个业主话嗰个有啲违规嘅，有啲违例嘅地方用咗。咁但系其实台湾好多时都同香港一样啦，好多僭建嘢咧系历史流落嚟嘅。咁你要拆咧，可能成香港重新要再做一次，台湾一样。咁譬如话有啲前面攞咗个位嚟做咗个车房，其实系违法嘅，系公共嘅地方，但系成条巷都系咁。咁啊，當然啦，我哋唔好彩俾人檢舉啦。咁所以其實啲人針對我哋冇油煙就檢舉佢呢樣嘢。咁啊，業主咧就揾佢哋好中意走關係嘅，唔係走法律嘅。咁所以就揾咗市政府人幫手睇下點擺平。擺平方法就係你當執笠，然之後咧就俾佢哋影張相，結張案之後咧，咁就件事就希望博佢最多投訴兩至三次咧，佢冇耐性咧，件事係當解決咗，又唔傷和氣。咁我業主同佢講：嗱，你唔好用香港人方法啦，香港人就乜都講法律，我呢度係講即係柔軟身段，即係盡量要將自己放軟，然後盡量喺唔有任何嘅傷害感情之下，能夠揾人擺平就最好啦。咁我最初真係好聽話，真係唔係講笑，拆佢招牌之後咧，就將前面餐堂啲嘢執曬佢，全部釘咗喺後邊，成個餐廳變咗一個吉鋪。即係當時都覺得好奇怪，好煩，因為搞到夜晚半夜兩點鐘。咁結果整完呢個嘢之後，第一咧嗰個官員嚟咗之後咧，只係影咗一張招牌相，入到嚟講咗翻，其實個業主都講咗聽嘅説話，就話台灣用乜嘢方法去擺平呢啲事情。咁我哋儘量就唔好搞到有埋怨，咁就算啦，大家咁就算啦。咁我咁佢就走，我其實你走啦，我搬咗曬，你唔影啲相啊？係喎，咁我係咁影一張，即係五分鐘都唔夠走咗去啦。咁我當時望住個業主，我用咗四個鐘頭執曬啲嘢，而家我重新再執落去。咁業主當然請我飲啤酒啦。結果兩個禮拜之後又投訴，又再拆。第三次大概三個禮拜之後再投訴，即係點解好耐性啊？政府咁我就同業主講，我真係唔得。我哋可唔可以有啲法律途径去解决呢件事？咁直至到柯文哲上台之后咧，即系定咗个规例，唔知个六米巷距离个主嘅通道几多米以内就 OK 啦。咁所以先至解决咗。即系所有问题都系你发觉其实个问题唔喺我度噶嘛。 系 你个业主租俾我嘅时候，你如果你唔合法唔可以经营，你想租俾我？你前面都唔得，点解你唔同我讲啊？原来前面都唔得咧。人哋唔係投訴你唔得，因為隔離左右都係咁噶嘛。原來佢係想同佢講，你前呢度嘅租金嘅比例，你要分俾我哋。咁我先記得喺我哋之前咧，周杰倫嗰個頭文字 D 咧，嗰個藤原豆腐店咧就開咗間喺我哋附近嘅。佢未必有股份，但係佢嗰個車咧，嗰個辣車咧就放咗裏面嘅。咁佢就俾上面類似咁樣投訴，就要索價300万。最後佢就話：我30万，你要要唔要唔好要。咁最終都要咗。咁就擺平咗某一啲嘅投訴，咁即係個問題就係喺台灣做生意呢部分嘅問題咧。香港可能我哋面對一啲所謂嘅收陀底啊咩成，咁但係呢度咧就係、是、即係成個氣氛就係有一啲咁嘅人會做一啲嘢，令到你為難，最終你屈服嘅時候咧，就可能需要一啲咁嘅交易先至解決到嘅。咁所以我就有兩次拆招牌嘅經驗啦。 喂，我角度嚟講。能够搞得掂已经好噶啦，因为我有人听过我的故事都知啦， 系冇错， 我系违规到一定要执笠，系冇得玩，唔好话使300万、300万，系冇得玩， 你冇得放现身段啊，杰大， 冇得放现身段，所以咧，我成日同系好多香港朋友过嚟咧，就话，我识到好多台湾朋友啊，我可以帮到你，帮到我噶啦，唔使你噶啦，咁类似嗰啲，台湾朋友唔系帮唔到你，但系因为台湾人入边个想法。可能呢啲系唔合法嘅嘢，佢都系觉得冇问题嘅。 冇错冇错。 但如果你用呢一种方式去申请移民咧，咁你咪出事咯。 系。 咁如果佢喺台湾人，就算捉到罚，就算罚30万，都系钱解决到嘅问题，就唔系问题啦。 系。 但如果系你严重嘅事故，可能罚完钱之后，仲要俾人趯走嘅喎，有可能嘅，你唔合法啊嘛。又或者影响咗你申请移民嘅嘢，所以就唔系话台湾朋友帮唔到你，而系。佢好多嘢未必幫到你， 冇錯。 所以就我哋咪盡量俾一啲香港人喺度嘅一啲 遭遇啊，同大家分享咯。咁結果 Raymond 間餐廳係開咗幾耐啊？ 開咗三年半啦， 三年幾啊？即係都好啊，好有經驗咯。 死撐啊，真係死撐。 同大家講下佢係咩類型嘅餐廳？ 係咯， 其實係一間最初係咖啡店，好純粹嘅。咁但係因為後屘發覺你冇嘢食飽肚咧。喺一個學校區又好難嘅，咁所以我哋開始推出我哋嘅譬如老火湯啊，諸如此類咁嘅餐。 好正啊！ 啊，咁跟住咧就亦都有啲西餐啦，咁樣，咁到最後直情變咗一個 bistro， 即係一個餐酒館。係，咁啊有酒啊，有成個小小吃啊，咁樣，即係各種嘢我都試過啦。 不斷轉型， 不斷轉型，但係我哋唯一就係、是。我哋其實價錢唔算好貴嘅，即係 let's say 可能係$400 around。咁但係其實你發覺咧，我哋喺就算 even 東區咧，咁啊，我最近有個香港朋友，可能你識嘅，好似應該識你嘅，個女仔開咖啡店，其實我去幫襯佢探佢咁樣。咁佢啲餐左套右套咧，加樣嘢甜品咧，整個咩布甸咁樣，最後找數都300幾嘅。只不過你係有好多唔同嘅。巧妙嘢，即系点样，即系俾人觉得啊！我如果咁样嘅餐要嘅时候，我又咁样可能平几十蚊，咁样又可能多几十蚊，即系你可以去配嘅。咁我哋咧就当时就谂住货真价实咁样，就300就300啦，400。咁但系呢个都唔系问题。咁原来喺台湾有个情况，大家如果开铺头咧，就要考虑喺学校区嘅问题。原来学校区咧系有一个潜规则，就系要有折扣嘅，要平嘅，甚至大学里面嘅所有嘅教职员咧，如果佢攞过佢个大学证、个身份证咧，那个学生证咧，或者教师证咧，都可以有折扣嘅，系一种潜规则，要俾面呢啲名牌大学。咁即系当然呢个唔系一个话什么罪恶嘅事情，但系就你知做生意，香港人广大中大乜大都好啦，你附近。嗰間大快樂都係嗰個價錢㗎啦，更加唔會話你學生過嚟就可以有折扣㗎嘛。最多有部分餐係學生餐，但係佢唔會話原本呢個叉燒包係咁多錢，學生嚟又平幾十蚊都冇可能㗎嘛。咁但係台灣就有呢樣嘢啦。咁所以變咗我哋選擇咗個唔好嘅區，就係一個學校區。學校區就係潛規則，你必須要買平嘢，甚至啲教授咧10多萬一個月一個度都話，我哋係玩到錢啊。不過喺大學區，你唔好要我使超過$200落。咁嗱，你唔好咧話佢唔啱，但係個規則就係咁樣。如果你玩唔到咧，你真係唔好揀大學區啦，你真係好傷嘅真係。 即係咁啦，即係回應 Raymond， 其實佢講嘅就係、是、我哋好多時候都會興同一啲機構或者一啲比較大嘅公司做特約啦，我哋叫特約。特約即係話將你哋有嚟我哋公司嚟餐廳消費嘅話，我會俾個折頭你，咁叫特約啦。咁大部分大學區嘅都會同餐廳簽特約咯，一來係可能對於餐廳嚟講多個保障，話等多啲人嚟食啊咁樣係啦。咁折扣優惠咧就你同佢哋去丟咁樣。咁台灣就好興呢樣嘢嘅，其實係啦。咁一來係令個餐廳有固定嘅多啲人嚟收啦，另外就係、是。佢哋每個公司都有福委會嘅，咁佢哋就會幫啲人揾呢啲優惠嘅。咁所以其實即係頭先 Raymond 講咗啦，當然啦，你學校區做嘅當然會有學校區嘅壓力啦。但係即係如果大家新嚟，真係想開鋪嘅話咧，或者都可以利用到呢啲機會嚟，即係揾到啲新嘅客源咯。即係想話俾大家聽，有啲咁樣嘅情況。 即係每一區亦都有佢每一區嘅狀況嘅，住宅區嘅可能。我最近都有啲朋友開餐廳，咁佢晏晝唔開嘅，而家佢初初開咗全日嘅，而家晏晝唔開嘅，因為晏晝冇客，住宅佢走曬出去翻工啊嘛，中午應該冇人嚟幫襯你嘅，咁你可能齋做買客嘅啫，所以其實每一區有每一區嘅一啲優， 我諗呢樣嘢同香港好唔同嘅，香港無論住宅區有乜都好咧，大家最食嘅 飲 嘅嗰出口大啊，即係even一個好老化嘅屋村咁計啦，咁佢嘅茶餐廳都唔會因為老化。老人家多，後生仔去翻工而冇生意，咁但係台灣真係有呢個狀況嘅，即係佢哋真係有啲區係可以死靜到咧，有幾個鐘頭你唔使諗啦，你閂鋪休息啦，冇生意， 瞓覺嘅， 係啊，就唔同香港由朝開到晚咧，總係有啲客人嘅，即係起碼有4-5成客人。 咁係喎，呢、這個又係真嘅一件事，即係喺台灣咧，你好多時候見到下晝2點鐘就係冇嘢食，嗰啲係打烊，即係其實佢哋嘅消費模式習慣就係、是，原來下晝2點鐘之後就冇嘢食，咁大家就唔會喺嗰個時候食嘢啦，咁大家就變咗習慣咗咧對。翻嚟講呢個時間就係你點開都好似 Raymond 講百蚊嘅都係， 同埋仲有一個做咖啡店嘅經驗就係、是，原來台灣人真係覺得咧喺咖啡店食飯咧係一個不切實際嘅事情嘅。咖啡店就係做嘢又飲咖啡食甜品，咁所以你話即係就算我賣200幾蚊都好啦，你同一個同樣賣200幾蚊嘅餐廳，佢確實個客户比你多嘅，因為台灣人個觀念好牢固嘅，咖啡店就係唔係我哋食飯嘅，所以我見到有時咧有啲有公餐。基本上都有嘅，而家冇公餐做唔到。有啲咖啡店一到7點鐘夜晚咧，一個人都冇嘅。隔離嗰間都係食意粉，佢又食意粉，就幫襯個餐廳，都唔幫襯佢。原因就係因為咖啡店唔係我食飯， 好奇怪，即係你可以話佢好 stubborn， 但係佢就係咁噶啦。 係冇錯，呢個都係問題。即係佢哋個第一個 first image 係好 sharp 嘅，即係你喺個 coffee shop， 佢定咗型咧，佢就唔會變。咁所以佢可能大家都 啱嘅。 消費 Raymond 本身就係、是，佢、哎、飲得好咖啡，但係就係咁樣。 系啊， 就冇下文噶，好得意噶。 我自己都唔会去 coffee shop 食饭嘅。我俾问哥话例外啲啦，即系帮衬下咯，即系佢哋煮啲嘢正啊，咁嚟帮衬。但正常嚟讲，我都唔去 coffee shop 食饭。 即系个观念好明显。 系啦，冇错。 即系觉得嗰度食三文治唔好食啊，咁其实有啲通常而家咖啡店都有意粉噶啦。 系啦， 因为冇可能净系靠三文治死梗啦。 系啦，冇错。 系啊，但系都冇用。只要你咖啡店，你嘅氛围系啊休闲嘅，一到七点啊，一点钟食饭时间，搵个鬼都喺度磨啫。 所以啲香港朋友谂住过嚟开餐厅嗰啲，就要注意你嘅定位啊。 系啦，冇错。 你 coffee shop 就真系做 coffee 啦，要你做其他嘢就其实都好难搞。咁啊，题外话少少啦，因为罗姨啱啱话间你间餐厅啱收，咁其实唔系经营不善嘅，咁啊咩问题呢？ 哇！真系一啖心血啊，一下子就冇晒，真系好可惜。即系我哋其实预期，我先讲啦，我开间系一间日式嘅餐厅啦，主要做啲日式嘅当饭系为主嘅。咁因为呢期台湾走当饭嘅热潮，即系拉面同当饭嘅热潮，所以我哋就做当饭。咁啊经营咗一年时间到啦，系因为个业主咧，佢哋话嗰栋大厦比较值钱，可以拆咗起咗再起楼卖楼。咁啊，覺得更加有價值，咁就將我哋間鋪收咗賠償， 即係重建咁解啦。 係啦，即係重建啦，係，所以就因為咁嘅原因，所以冇做咯。 所以頭先有一個重點咧，就係、是、其實即係話等於租約未到期咧， 冇錯， 業主要收屋，其實要賠償噶。 嗯，冇錯。 咁但係呢樣嘢自己都要小心 啊！呢、這個要提翻，就係其實講得好啱，就係咧，其實咧你要喺打合約嘅時候咧，要講清楚。即系大部分都系啲大公司先会嘅，咁就讲清楚，如果合约过程未完成之间咧，出现咗其他嘅外在因素，唔系我自己嘅问题，即系唔系租客嘅问题嘅话咧，咁要点样赔偿？咁好多时候咧，你喺装修嘅时候咧，你要将嗰个价钱评估咗喺个合约入边，然之后咧就可能系按时间降低个价钱。譬如话可能我做一年之后你收约嘅话咧，你要赔翻一半或者七成嘅投资嘅嗰个装修嘅费用俾翻我哋咁样。咁如果你有打合约到咧，个业主又愿意签嘅话咧，咁就有效。咁但系如果你冇打嘅话，咁就睇你双方啦。业主可以即系佢攞得硬，佢可以唔赔噶。咁我哋当初系有讲嘅，但我哋讲得少咯，即系冇咗佢会收嘅。我净系知道我写得50% 啫，系啦。咁所以我哋就赔一半咯。咁但系都蚀一半啦。 嗯，咁呢个可以俾大家参考啦。咁我阿伟文系就难得请到伟文上嚟啦。咁即系仲有咩心得可以分享一下？即系。经营餐厅方面嘅，即系几年。 其实真系要明白，台湾嘅消费习惯啦。 系 咯，因为我自己觉得，即系去好多地方啦，即系台湾人嘅消费习惯，确实有啲同其他地方唔同嘅。 嗯， 即系譬如对于折扣嘅需求啊、优惠嘅需求啊、各种套餐嘅配搭啊、是否吃到饱啊、系咪够抵大件夹抵食啊，即系呢啲全部系要知嘅。即系最初我嚟到嘅时候，啲店家话：喂，你一定要搞到活动，我搞咩活动，我都会搞下啲展览啊、演出。唔系嗰啲活动啊，系一啲送咩嘢啊， 买一送一 嘅。即系佢仲话：喂，你买定啲饼干啊，啲平几得噶，食唔坏又乜，食坏人都唔紧要啦。等喺度，一买到嚟啊，细路仔，食翻饼干啦。佢真系咁讲我嘅，整翻饼干俾佢，咁佢觉得你哇，呢个好有温度呢间餐厅咁就系一盏嘢。咁当时我就觉得，即系如果我要做，我真系会俾我啲好饼干佢食嘅。咁但系成本好高噶嘛，咁所以我就未必会做。咁就发觉真系有影响。有啲时候，譬如话台大附近咁，佢教授个都系有声望嘅，就觉得我帮衬过你，你冇理由今次唔送啲咩嘢俾我。咁我谂呢、這个咁嘅即系所谓嘅受人恩惠嗰啲嘅嘢咧，即系喺台湾有好普遍嘅。咁你要识得，或者你愿唔愿意俾呢个面佢哋？即係令到佢哋覺得爽，即係其實都係爽。即係譬如我見到一個工讀生，會唔會台大咁樣？佢去一個地方食飯，我送咗一球好細個金西球，真係唔係講咁細球嘅，嘅朱古力。咁佢就會喺個網上寫，哇！真係 OK， 我打咗卡之後都覺得佢好有温度啊，好有人情味。咁佢哋中意有啲小恩小惠。咁呢個亦都係大家要明白，呢、這個就係呢度嘅生活習慣。你中唔中意都好，佢就係咁樣噶啦。咁如果你認為呢啲嘢無傷大雅嘅，咁你就可能進入咗呢個台灣嘅生意圈嘅呢個被接納嘅可能性嘅圈裏面啦。咁如果你唔做呢樣嘢咧，好似我哋比較 比較強硬地唔做啲無謂嘅餸嘢咧，咁確實真係個生意有影響嘅、嗯，即係佢哋真係會計數嘅。你喺我食呢個餐嘅時候，你有冇多過呢個餐嘅價值俾我？ 嗯， 咁啊就見仁見智啦。咁啊，即係需唔需要做？但台灣就好需要做。我自己覺得 咁都啱嘅，因為香港人我哋本身做餐飲業，香港人嚟講喺香港做，我哋做好均真啦，係咪先？大家都知道羊毛出在人身上嘛，我比其他你咁都係疏收你錢啦，我寧願我俾真係適當合適嘅同樣同等嘅比例，咁大家就好均真做。但喺台灣就唔淨止係咁樣咯， 係包括啲大機構都係啦，即係我試過突然間去 Starbucks 咁買杯咖啡，咁佢話：喂，今日買一送一喎、啊。即系突然间同我讲买一送一，原 见到靓仔啊，我见大啊，买一送一啦， 梗系唔关事嘅。不过咁，我一杯咖啡未必饮得晒啦，买一送一买做乜鬼啊？ 我都唔攞， 都唔攞噶嗰杯，我都 唔攞。我即系我唔系唔想要，我即系我即系饮唔晒。你知佢杯，你知咖啡咁嗰支大杯大佬。点饮啊？即系爆血管噶， 即系嘥嘢啦。 但系佢就会用呢啲去令到你觉得啊，你今日赚到啦。佢成日讲句说话，哦，赚到， 系啊，赚到， 即系我赚到啦。咁呢个就系佢嘅文风嚟嘅。咁你唔能够话佢唔啱，佢就系咁样嘅。咁所以你做生意嘅时候，你谂下你用乜嘢方法去平衡呢个需求。 即系呢个系佢哋嘅习惯，咁你要融入呢一度，你做佢哋嘅生意嘛而家，咁你就 有时真系冇办法啦。你按佢哋系啦，你即系点都要令佢开心少少，系嘛？咁呢个就同香港或者其他韩国啊、日本有 你啊，你食下沙律嘛，沙律你走啦，冇所谓。即系冇呢啲， 香港亦都唔会有人即系一杯嘢坐几个钟头啦，搵条友啤佢几下走啦。 唔系嗰条友要唔要嗰杯嘢，而系嗰条友坐得半粒钟，揸住杯冻柠茶饮嘢，佢真系会口干，觉得好酸啊。咁咪叫个三文治嘅餐摊面顶顶咯，系咪先？好正常噶嘛。或者叫薯条，大家即系食下咁啊。但呢度就真系唔会。咁所以如果做咖啡店呢部分咧，你真系明白。你可能譬如假設你一日有30個客，你預咗可能呢三十個客都係一杯飲品嘅，咁你就計條數啦。因為譬如我另外一個朋友喺台大對面開咖啡店，執咗嚟而家仲頂唔順， 都執埋， 都執埋， 又香港 人。原因就係佢話，佢冇辦法，佢計個數，呢三杯咖啡係搞唔掂嘅，頂唔住嘅。咁佢就將買呢三杯咖啡嘅時間段拉長佢，就變咗由上晝10點一路做到夜晚12點半。 嗯嗯， 咁佢自己冲自己做埋咖啡咁样，佢话佢每日做完之后咧，系啊，真系揾够啦，可能都有6-7千元生意额，勉强应付到啦。但系佢话佢真系要跪住翻屋企，因为你谂下由朝到晚咁冲咖啡咧，冲10幾個鐘頭咧，真系人都癫。虽然佢系一个喺度读完书之后，而家都系30幾歲嘅后生仔，佢都话顶唔住啦，顶唔住啦。同埋我见佢收尾执之前真系满头白发。 嗯， 即系唔易噶，嗱喺度读书啊，已经即系其实有少少台湾 connection， 即系有少少嘅可以有班朋友啊，即系同学仔咁样噶啦，都咁样，咁就证明咗做咖啡店个难处咧，并唔系大家话哇等人个饮咖啡好正好浪漫啊，哇大佬冇营收嘅要求就话啫，个铺系你阿妈买落俾你就 OK 啫，如果唔系嘅话，你等一个人坐到入坐一日嘅咖啡店，真系会死得嘅。 所以实际同埋 浪漫 系两回事，呢个冇错嘅。所以日本做餐饮业咧，真系好嘥时间同心思嘅，呢个一定系。只不过喺呢个年代仲喺台湾做咧，我哋可能以前嘅都唔够啦，仲好似阿 Raymond 讲，哇工时好长。睇你又消耗好多， 仲要好多 cash， 系啦， 仲要谂好多花散， 花散不断要变。即系我都话，我哋嗰个学校区咧，台大就知啊，全部咧铺头咧嗰啲优惠嘅 poster 咧系永远都唔搣嘅。 嗯， 父亲节、母亲节啊、教师节啊，唔知咩节，总之全部都有优惠，基本上每个月都有优惠。 嗯， 咁当然啦，你讲得好啱啦，羊毛出在羊身上，确实佢哋会喺食材啊各方面会。將個成本壓低嘅，嚟將件事可以彌補翻。 合理化。 咁呢個就變咗大家要知道啦，你做唔做呢一樣嘢，同埋係咪咁樣做？譬如台大喺個一級戰區，有唔知幾十間、百幾間嘅類似鋪頭，大家鬥平嘅時候，你係咪真係可以都競爭到咧？呢個都要考慮嘅，因為確實好密嘅，一條巷仔真係4-5間嘅。 係啊，真嘅，即係嚇死你啊！係咪先嗰句真係好癲？ 係啊。 不過咁又唔好調轉諗一件事喎，諗住哇呢度密密麻麻，喂我去一個全一間餐廳都冇喎，嗰、那個開掂啦， 仲死啦， 死得仲快喎，你諗下， 而且被檢舉可能性個機率更加高， 因為得你一個啊，點解嗰度冇曬餐廳咧？一定有啲原因㗎嘛， 即係等於師大而家少咗餐廳，咪趕走曬啦，俾你度開，你都死咁半橛啦。 所以咧，即係對嗰句㗎啦，做生意其實邊度都難。 冇錯， 咁啊，台灣有台灣嗰個特點咯，咁大家要注意翻咯。 即係我諗有一句説話好重要，就係、是、千祈唔好攞香港做生意，你見到嘅或者你做開個感覺，將佢完全等落嚟台灣，覺得台灣平，我就一定會做到。 嗯、 因為平嘅背後有好多係香港冇嘅嘢。咁你要知道你先可以用到呢個平嘅， 即係要克服嗰個盲點啫。啱啱開始又睇到個盲點就係、是、啦，即係你要喺翻台灣嘅角度睇翻呢件事，並唔好攞香港嘅角度睇呢件事，咁一定會有問題。係啦， 好啦，咁啊，今日好多謝阿 Raymond 上嚟我哋節目啦，咁啊，好正啦，咁其實感覺好似未傾完喎，咁啊有機會揾次又再傾下啦，好嘛？好啦，咁今日就係咁啦，拜拜。 拜拜。